这个歌词的曲调啊，第一句和第三句是一样的， 对 啊，都是 哒哒哒 哒哒哒，这句话也是 small and white, clean and bright, 后面一句是不一样的。 对，那么在这个第二句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这块呢 look happy to meet me, 这块 you look happy to look, 是失去爆破的，大家注意这一点。 哦、oh, look 的 look 对，它是失去爆破的，其他的没有什么， 就那科就不读了。 对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嗯， 它歌里啊唱的很像 to me, 有点听着很像 to me, 嗯， 实际上是 to me, 对，我们接下来唱的时候大家注意，这句话唱的时候要带有极强的立体感，你的手是跟着一起可以动的，我告诉大家怎么动一会儿啊。那么像 small 这个音唱的时候，手要向上， white 要向侧，就在演唱会像是歌手唱歌的时候，他会用自己的双手或单手向上抬，然后呢那 clean and bright 也是如此啊，你可以换另外一只手啊，Clean and bright, 那这个歌的互动就在于这点体现出来了，这是一个方向，还有一个方向是 small and white, clean and bright, 它就是向前向上都是可以的，但是到了 white 和 bright 的时候，都手是挥动的，是弧画弧度的啊。这个呢一方面是帮你找到发音的感觉，另外一方面帮你找到表演的感觉， small和 clean 都强调音的延长。 嗯，而且 small 的 all 那个 all 的音要读好了。 small、 啊、元音 wide 和 bright 一定要读饱满了，这都是关键。因为这歌真的短，所以它每一个词的细节很重要。 对，你也可以读 small 的时候呢，把你的手指向你正在对话的那个人，然后指向他。Small and white, clean and bright, 向回拉也可以，就是因为什么要向前向上，因为向手势向前向上都是最积极的， 嗯， 最正面的，没有向后的，向后代表拒绝啊，向侧代表客观嘛，所以你的手势也是要把它匹配到位的，然后这是通过动作来感受这个词的立体感，它很明显是立体的，然后第二个就是通过我们的发音口型，一定要把这立体感彻底的给体现出来，唱的时候一定要口型到位，不到位一定没有感觉。我是按照那个原版，这版体现没有那么清楚，它经过一定的修饰和调整，原版做的是比较到位的啊。 嗯， 感受一下。 嗯， Small and white, clean and bright,所以我们看 small clean 就是比较深的，那么 white 和 bright 就是比较怎么样呢，宽的。 哎，一定要把这种深和宽的感觉唱出来哈。 对， 好，那下面一句呢， 哎，下一句就有意思了啊，下一句首先指向对方，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那种感觉拿出来，手指向对方，然后手再拉回来贴在自己的胸上， happy to, 然后表情变成笑容，meet me 的感觉出来了， 就说你看见我开心吧，我看见你也挺开心的， 我一见你就笑，就那感觉 我一见你、 哎、对， 我一见你就笑啊，这也是歌词啊。 对，所以 You look happy to meet happy, 一定要把那个笑的感觉通过这个音放四号音，梅花音四号音，把它怎么样充分体现出来，这样你唱的时候啊，就是 happy 这个词就像一个炸弹一样突然间啪打开了。 嗯， 因为这歌不能总是什么像前面那么柔，它其实也需要释放的一面。 嗯， 因为情感是通过歌曲的原音释放出来的，对吧？关键词中的原音哦。那么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然后给你一种对话感，手伸出去指着对方。 嗯、我觉得他这个歌词和他的唱法里面，他的那种延伸感很多。 嗯， 就是这个歌曲的延伸性有点强。 嗯。 它不是属于那种比较干脆和利落那种，它是比较绵长的， 对 歌的感觉啊， 它有一种交流感啊，有一种交流感， 而且它是对祖国的那种思念之情， 嗯、哎呀， 那种期盼着祖国是不是能够稍微和平一点啊，继续顽强一点啊， 还有那种期盼在里面，就是意犹未尽。 是，每首歌呢代表的是那一个时代的特点，当然也代表着作者自身呢对人性对生活的一种理解。所以呢我们说这每一首歌你都可以唱得非常贴近地气啊，接近你的现实生活，也可以把它和祖国的这种命运啊和历史背景唱出来，就是你找到你自己那个点开关，我觉得就可以。 对，当时你看这电影中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是30年代啊，当时希特勒呢吞并奥地利的前夕嘛，当时那个纳粹分子呢是已经闻到了这个上校家呢有一种浓浓的自由奥地利的气味，然后在这个萨尔茨堡举行奥地利民谣节的当天呢，上校和玛利亚呢就是蜜月归来啊，这个时候柏林就来电了，就是命令这个上校要去参加纳粹的海军，然后把他的全家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他们家借此呢不就逃走了吗，就逃难吗，逃走了，背井离乡，谁愿意背井离乡呢，说实话， 尤其是那么一个大豪宅啊， 所以就留下了这种是绕梁不绝回肠荡气的对祖国的眷恋之歌啊，那理解他这个背景，带着这个背景去唱，是吧，一朵小花都是 small and white 纯洁无瑕的，那国家是不容易被玷不能被玷污的，不能被侵占的， clean and bright， 没错，对，有高度有深度有力度。 我们来再听一遍啊，这个第二句 small and white clean and bright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你感觉到他是在笑着唱， 感觉到了， 对，笑着唱啊。所以呢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自己的状态调好，调到我们自己非常美非常开心跟这首歌同频的状态，我们从头一直到这捋一遍好不好， 好的 啊，准备开始啊，下面的听众呢可以我们一起来啊唱这首歌啊，这个准备开始。 Edelweiss Edelweiss Every morning you greetme small and white clean and bright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好，到这里一个段落就截止了，接下来他就开始升高了，他的情绪就高亢起来了，也感受到了一些快乐。歌词唱到说 blossom of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其实这里的核心就是成长。 Blossom of snow 就是这种洁白的花朵呀，它是什么呀？开不败，一直在就是繁花似锦。 对 ，May you 它祝福你 bloom 继续的开放 and grow 生生不息的开放。 开放。 要开放。 旺盛。 而且是 bloom and grow forever。有一种永久的生命力，要 forever 花开不败， 哎，就这词，因为花开是要败的，但是呢祝福希望都是花开不败，而这种小花呢确实有很顽强的生命力。这句话呀是一个高潮部分。 Blossom of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真是啊，我都陶醉了啊。好，我们看这样的一个高潮位置 blossom 关键词， snow 关键词， bloom 关键词， grow 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在唱的时候都是诸位在音抬起来的时候的发气的点，注意啊。所以我们在唱这样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关键词就成了你在表达当中要特别关注的点，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关键词在唱当中的一种状态。那么从上一句开始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Blossom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Bloom and grow forever。这样啊， 比较有挑战的地方在于 blossom of snow， 它是 blossom of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就是前面这个 blossom of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Blossom of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Oh, bloom. 这些音调读饱满。然后才是 bloom and grow forever, forever 要读成读，要唱出悠长的感觉。 好，确实是这样。嗯，在这一句当中呢，我们有停顿，大家体会停顿在哪里啊 ？Blossom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在哪里呢 ？Snow may 对。Blossom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You 后面， 哎，在 you 的后面， 它就是两段。其实第一段就是 Blossom of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两段。 对，那语调上的变化来说呢，是升升降升，怎么升怎么升呢？怎么降的呢？我们看 Blossom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好，在 bloom 这个。位置降，其他地方全是升的。 哎，就是在开花这个地方哈，稍微降了一下。你看它是 bloom, blossom of snow, may you 停顿 ，bloom 降下来 ，and grow 又升上去。 对， 啊，升是升升降升。 对，而在这个节奏上来说，大家 blossom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是有两处连读要处理的 ，blossom snow may you。Blossom snow, 那么就是 blossom, 对，就这个地方 some of, 对 of 之间有连读 Blossom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bloom and, bloom 和 and 连读，这两处是有连读的。 对，好，再来梳理一下哈、Blossom of snow, blossom of snow, bloom and grow,Bloom and grow, 对， 这样的， 对，后面还失去爆破了啊！我们再来一遍，仔细体会。Blossom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对吧 ？Blossom snow, may you blossom, 对吧？ 那个 blah 拖得很稍微长一些 ，blossom of blossom blossom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对，那么 m 和 of 之间有连读， 对，它那个 f 都不一定读出来 blossom of snow a snow blossom of snow 这样会更顺一些、summer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对， 然后 bloom and grow foreverForever, 啊，是吧？这算是它的一个高潮部分了吧？ 嗯，是的， 是吧 ？Blossom of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bloom and grow forever. 对， 对， 是的。 好，然后是最后一句哈、最后一个段落是什么呢？又开始重复了，雪绒花，雪绒花。Bless my homeland forever， 这就点题了吧？ 没错， 提高了主旨了。 对，这首歌也就变成红歌了。 它是为什么呀？它是要保佑谁啊？是要保护谁？保护我的 homeland， 祖国， homeland, 对， 家乡，跟当年我们唱的那首，去年我们唱的《红河谷》有点相似哈、 有点像。 但旋律都是这种很隽永的旋律哈、是吧？ 都是这种非常优雅，表达非常怎么样呢？温和绵长的这种歌曲， 高雅哈。哎，我们聊天室当中的尤小信说，歌曲好美啊，说宝宝听着都听兴奋了，小朋友给他培养一点乐感，很好吧， 真是不错啊。 好，最后一句。唱这个歌你千万要心平静气，你不要着急。 好，唱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结束的时候一点题怎么点的呢？我们先看关键词 Edelweiss Edelweiss， 然后这句没有什么问题，下面 Bless My homeland forever。 那么这块呢，我们再看，那么它作为一个歌曲的结束的位置，把题点了。那么这里的关键词是 bless， homeland forever or forever 都是可以的啊。那么它用的是什么调呢？肯定是升调，因为到最后要把这件事情怎么样推起来，让大家认识到这事儿的重要性啊。整个的节奏也是舒缓的，情感上转成了一种赞美和期待啊，赞美和期待。 嗯，赞美、期待，还有一种寄望啊，有一种这种花呀，一定要保佑我的国家， 嗯 啊，让它远离战火，啊，平和安详。 对，尤其最后一句 bless， 大家唱的时候把这个情感要把 bless 拿出来啊，拿到放到 bless 里面去 ，bless my homeland forever， 把它放进去。 家园啊，祖国呀 ，homeland， 哇，这是人类。人类这个内心里多么深刻的情怀啊， 没错， homeland， 你想想，这是一种是吧家国情。 也就是说这些影片中的这些人物呢，他背井离乡要离开，要逃难，然后去走。其实大家看过这部片子也能了解啊，这片子的很多过程是非常温馨的、快乐的。一个家庭生活，住着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女教师， 对，庄园里，然后有女教师啊等这些这些生龙活虎的人物。所以就是一转念 overnight， 一夜间的这个时间里，他们就不得不面对什么呀，背井离乡。其实内心呢是有一种酸楚的，但他表达出来的是一种快乐。他体现出来是什么呀，就是词曲作者和演唱者对他的一种什么呀，对现实生活的一种乐观啊，和对未来生活的一种向往。所以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仍然被他唱成了一个好的事情。我觉得从吸引力法则的角度上来说还是很智慧的。 这个词曲作者呀，俩人是中途遇见的，哎呦，这俩人特别默契，但是也是挺奇葩的。然后在晚间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时候，给大家讲讲这词曲作者的故事 啊， 他们合作的故事， 是吧？ 非常默契， 对， 非常默契， 非常默契， 非常默契。 嗯，就像咱俩一样，是吧？嗯、好， 对，但是他俩有很多奇葩的事儿，反正 是吗？ 哎，给大家晚上给大家讲讲 ，OK， kind of story 哈、 嗯。 好，那么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的话呢？其实大家的内心呢、啊、要不断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可能没有背井离乡，你可能呢现在没有人家那么惨，但你可能承担的是别的东西，对吧？你说每一个人心里可能都要承担一些事情，对不对？那为什么这首歌要唱成快乐的歌呢？坏事能唱成好事呢？其实它就在呼唤你内心对希望，对什么呀，美丽生活的一种幻想，对未来实现什么呀、目标的一种期待、 渴望 和渴望。所以当我们唱歌的时候呢，都是把真的是要把负面的唱成正面的，消极的唱成积极的。每一首歌都有故事，故事一定不是积极的啊，但是你的理解可以是积极的。 嗯， 所以我想我们要给雪绒花赋予全新的含义，让你的生命当中因为有这首歌，因为你给这首歌赋予全新的含义。 嗯，好，每学一首歌以后都有了不同的理解，要带着自己的理解和处理去唱它。 对， 唱出把这首歌每一首歌唱出你自己的感觉和你自己的故事。 对，唱出一种什么呀，唱出一种生命，一种希望啊。所以歌曲呢本身带有一定的什么呀，诗词的色彩，而本身诗词和歌曲又带有一种什么呀，就是属于身心灵当中入心入灵的那种东西。所以你要把它当成娱乐就娱乐了，你要把当成鸡汤呢你也就滋润了， 你要把当成境界呢那也就境界了。 嗯， 哈哈，好，我们再把这首歌曲哈再来听一遍。 好，You greet me, smiling. 多么清凉，多么走心的一首歌曲，那赋予了它全新的理解。以前我们觉得这首歌曲可能也就在圣诞节的时候下雪的时候唱一唱， 对， 后来你发现它不是一首简单的歌曲，雪绒花也不是一朵简单的花， 没错，对，必定是奥地利的国花嘛， 国花，而且这首歌曲也近似于是半个国歌了。 对，其实我们可以从每一首歌中提取它的生命力，就像看一本书一样，要把一本书读薄，然后把书中的那种经典把它提炼出来。 嗯， 就像我们学习电影剧本一样，每一部电影都有一两句，我们说表达这个电影核心的这种啊核心的这种价值观，我们把它提炼出来啊，那你我觉得你就会收获满满，可能就是一两句话足可以啊，作为点睛之笔， 就点睛就够了。 对，像这个《云中漫步》啊，这部电影它就一句特别点睛啊，它说的是什么呢 ？A man without past, without future， 没有过去就没有未来，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就特别好。而《狮子王》里面又提出什么呢？提出了，Being brave doesn't mean go looking for trouble， 勇敢并不等于四处找麻烦。所以连狮子都有这样的哲学。那我们这首歌呢也提取了一种什么呀，生命力， 对 啊，生命力， 生命力， 对，一种坚强不屈啊。对， 好，我们最后一起来合唱一下这首歌曲。 好，我来开始哈，几个头。 Edelweiss Edelweiss Every morning you greet meSmall and white, clean and bright,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Blossom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bloom and grow forever. Edelweiss, Edelweiss.Bless my homeland forever. Wow. 难得哈、这个所以还是简单的歌好唱。简单的歌人人都可以驾驭，人人都可以体会唱唱英文歌是种什么感觉。 对。 是吧，现在很多的父母因为孩子在学校里会学这首歌。 嗯。 所以呢父母也要学唱这首歌曲。 确实 啊，启迪心灵啊，这首歌 有一些歌曲其实具有很好的社交性，也希望呢就是听友们能够多给主持人晶晶老师多发一些歌，你想学什么歌，我们这样呢也未来可以准备、 发了，大家发的歌都很清潮，非常潮啊， 潮是吗， 很潮 Humid, 有的都、 okay. 都发的电子，都电子了已经。 嗯，我们俩是不是， 我们俩只能现场跳了。 他们如果是电子，我们就得抖一下。 我们就得，谁还不会抖咋地、啊？谁不会抖咋地、 啊？好吧，嗯，大家呢，就选歌这样选啊，选具有社交货币属性的歌曲，像我们之前唱过的歌曲、学过的歌曲啊，很多是在一些场合是可以拿出来用的，比如说关键场合，友谊地久天长这样的歌可以拿出来，对不对？ 嗯， 比如说。谈恋爱的场合，对吧 ？I see trees are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哎， 这什么时候都能拿出来一首，你知道吗？ 没错， 对， 可以换一点歌、啊， 小清新呐、啊，然后还是带有历史回声的歌曲啊，都招呼过来， 对，招呼过来 啊，给我们推荐推荐。 我们呢也去学习啊，没有关系的啊。 是的， 对对对。 好，希望大家 enjoy 今天的课程。 好的， 好，谢谢这位老师的精彩讲解和精彩演绎。 嗯， 好，今天记得一定要收微信公众号的文本啊，公众号英语 PK 台。感谢大家收听，下次见。 See you next time.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Huds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冬奥运动项目，叫做速度滑冰，英文也很简单，叫做 Speed Skating。 那么什么是速度滑冰呢？接下来请您听它的介绍。Speed skating appear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24 Olympic Winter Games. It is a competitive form of ice skating in which the competitors race each other in traveling a certain distance on skates. There are long track speed skating,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and marathon speed skating. In Olympic Winter Games, long track speed skating is usually referred to as just speed skating, while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is known as short track. The standard rink for long track is 400 meters long. The sport enjoys large popularity in the Netherlands and Norway. 速度滑冰在1924年首届冬奥会中就已出现，这是一项竞技滑行速度的冰上体育运动。速度滑冰分为长距离和短距离竞技和马拉松速滑三种。在奥运会比赛中，长距离速滑一般指速度滑冰，而短距离速滑叫做短道速滑。速度滑冰的标准场地长400米，该运动在荷兰和挪威非常受欢迎。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速度滑冰 Speed Skating Marathon 马拉松式的长距离比赛。 Marathon 的拼写大家要记一下，是 M-A-R-A-T-H-O-N Marathon 马拉松。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希望您有所收获，请您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